第十二集，谢谢你。 走了。 哎，等一下，得了那种病，就是真戴套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的。别说这么做不道德，如果不幸感染了，你这根本是杀人，以后别祸害好人了。你实在忍不住去找点病友约不行吗？ 刚才那俩是我去的会所的适应生，你都给我捅出去了，我以后都没法去哪儿，想约也约不到。你满意了？ 是吗？那就好。还有不只是那个行业的，别人也不行。反正你有病就不许和别人约，否则我还会给你捅出去的。 不许和别人约，意思是只能和你约？ 你只能和得病的人约。 我他妈谢谢你的安排。那现在你也跟我一样了，所以你以后也不能再跟别的女人约了，知道吗？ 当然，我当然知道，我怎么可能出去害人？ 也绝对不许和别的病友约。 怎么会？我没兴趣和别人约。 没兴趣和别人约？那我…… 许少卿好像很喜欢安理说这个略有歧义的范围限定，又靠近点触了下他被初秋夜晚浸凉了的潮湿的头发。 回去吧，麻烦你这么晚过来了。 啊，不麻烦不麻烦，大半夜的做事做到一半让人送钱，确实蹊跷。难道是玩过头出岔子了，给人家补偿了？那为什么不直接微信转账呢？非要用现金啊？ 许少卿好像感受到了老郑的视线，也从后视镜回看他。老郑赶紧撇开自己的眼神，目视前方。老郑知道司机不应该有好奇心，尤其是给许老板这样的干活更要如此。 送我回家。 哎，好。果然出问题了吧，居然又提前回家了。 我想问你个事。 说。 我刚查到有阻断药这种东西，但有的说24小时，有的说72小时，我不知道该听哪个。现在已经过了24小时，还有用吗？ 什么情况？他真当我俩是爱友跟着交流经验呢？要不别逗他了，这么傻再落下什么心病，干脆告诉他算了。不过在医院见到那个前妻，当时他拉着安理那个眼神，绝对是对他还有意思。 许少卿想到那个眼神鬼使神差，就把刚打的几个字都删了。 没用。 网上说有用啊。 其实你第一次就中了，都过去多久了你自己算算。阻断药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别浪费钱。 你说第一次？我记得做安全措施了。 你后来睡着了？你记得个屁啊。 操，你怎么还理直气壮的？ 怪异啊，这是老板第二次早早离开酒店回家了，这不是说明过程中出问题了吗？为什么每次都还挺乐呵啊？ 嗓子怎么样？ 疼。得这个病我会不会血流不止啊？ 不会，多喝水。很难受吗现在？ 你要不自己试试？ 司机不应该有好奇心啊，我是一个老司机啊。老司机。 今晚你给我上了一课，我觉得你说的对，我想做什么事就应该认真点，今后应该多用心一点。其实人生是有希望的，是我自己不够努力。谢谢你啊。 谁给你的勇气敢把老子当鸡汤喝？你真不是不够努力，你是傻。活到现在还没被人玩死，就是你命大。啊，不行。方向不对，怎么努力都没用。其实啊，如果今晚没有我跟你过去， 你就是在那挖出个汉墓来也找不到什么10000块钱。哎呀，不行，你应该感谢的是自己长了一张可怜的傻脸和努力有个蛋的关系。哎，算了算了，再来。有的人越努力越悲哀，不如咸鱼躺平，伺候我就好了。算了，那很好，被感谢了，开心？不是，感觉好奇怪啊。 许少卿看着窗外成排闪过的路灯，思考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情绪降温。 安里这人真是够怪的，胁迫他，明知道我是欺辱他，把病传给他的人，有什么可写的？我真没见过这样的脑回路，随便骗他一骗，就相信努力能够改变命运。这真是30几岁的成年人？什么都是命中注定的，不只是智商、思维方式、家庭环境，还有很多潜在的东西导致命运不同。就像我，难道我努努力就能喜欢女人？你努努力就能喜欢男人？对，就是这个。 许少卿的情绪更加冷淡下去，那种躲避不开的无望感在抱过安里短暂消散之后又开始弥漫了，甚至更加严重阴沉。他心中有些焦躁，还很不平衡。 我一开始是要报复这个口无遮拦的贱嘴直男的，结果报复的最后竟然得到人家一句谢谢。怎么，报复这种行为竟然让我做成了一桩正能量扶贫事件？这是人性的缺失还是道德的沦丧啊？ 谢谢你，这说明许少卿想要践踏安里的尊严这件事儿是失败的。许少卿在努力的作践，可人家安里并没有被践踏到，反而安里随便说句话就搞得许少卿心烦意乱。这就是 gay 和直男之间秒杀其他一切不平等因素的终极不平等吧。许少卿盯着周而复始的路灯，仿佛被催眠一样，直到他的车开上了一条霓虹闪烁的繁华大道，他才苏醒了，绷着嘴角又拿出手机发信息。 微信给我，以后转账方便。 你以后还要联系我吗？ 还想约你，给机会吗？ 每次都是这个价， 你觉得你值？包长期要打折的。 长期？你打算怎么包？ 1次5000，刺激，随叫随到。 许少卿直接给人打了个对折。又过了挺长时间，许少卿可以想到电话那边安里是什么样的，带着点畏惧、不甘心，又不得不为钱所诱惑的纠结样子。 你放松是什么频率？ 不一定，有时候每周2-3次，有时候很忙，可能一个月都没空。 你说的2-3次，是指你之前说的一晚上那种吧？不是咱们后来协定那个意义上的2-3次，你在偷换概念。 哟呵，变精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吗？不对啊，我为什么要花这个价钱包一个岁数那么大又没姿色又没内涵的蠢鱼啊？还在价格和频率上讨价还价，真滑稽，跟上菜市场论斤买土豆一样，份儿都掉没了。 OK， 平均值14次一个月，你说那种次可以吧？放心，我会悠着点，不会把你玩坏的。 过了2分钟，对面发来了消息。 ANLI7563889。 许少卿加上了安里的微信，不一会儿就接收到了通过的消息。许少卿把备注改成了我养的鱼，点进去看安里的朋友圈，空的。 无聊。 时间上有没有什么规定？ 随叫随到啊。 我正打算找工作，不能保证这个。 你能找到什么工作？难道要为一个月两三千的工作怠慢一次5000的金主吗？ 那你要多久？如果只是短期，我就可以先不找工作。 你找不找到工作与我无关，反正我花钱，你叫随叫随到。 又过了2分钟。 知道了，许老板。 谢谢你。这个蠢鱼到底有多不把老子当回事儿？他多释然，才能对这么糟践他的人说出这三个字。 一种情绪好像被安里牵着鼻子走的微妙感觉被许少卿捕捉到了，许少卿火蹭一下就烧得高高的，恨不得立刻回到酒店再把安里这个蠢货再收拾一遍。 可是我为什么非要约这个蠢货不可？这真算下来，这个穷鬼老直男也算是月薪百万了，他配得上吗？公司里那些学历最高的高管也就这样了吧，那些员工要是知道了，心里得多不平衡。 哎，算了算了算了，反正这桩赔本买卖不会做太久，我腻得快，所以才选了刺激，他根本就不可能撑到1个月。对，不可能。 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出品，南烟落秋制作，都市纯爱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